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到20:，博虎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19: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王松。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呢关注我们的合作伙伴花椒，搜索一下活力982，跟我们实时进行互动。 嗯，没错，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今天呢就是我们最近的节目一直是2017的虎友的国民校花钱世强的选手，不知道大佐已经经历过咱们几位漂亮的校花呢？ 那这话不能这么说。 哦，采访过几位漂亮的校花呢？ 你这么说会让人误会的，我跟你讲。处处都是坑，现在当主持人多， 所以你这根弦一定要绷得住。对吧？ 你看 你采访过几个校花？ 采访过三个了吧，忽悠的国民校花。 真的？ 嗯， 你觉得漂亮吗？ 还 OK 啊。 那跟我们节目的女主持比起来呢？ 那没法比，我告诉你，真的。 对，我也觉得女主持好。 那忽悠校花真的太好看了。 啊，好伤心啊！为了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些女主持们养养眼呢，这期节目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个鲜肉，而且是一个主播。今天她的标签呢，叫做主播中的健身控，也就是说我们是个比较 man 的小鲜肉。 嗯，没错。啊，这个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杜宇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杜宇，电视台的在职新闻主播啊。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那可以说今天我们也是三个主持人一台戏了 啊，起范儿了，起范儿了， 起范儿了，起范儿了，起范儿了。 这主持人来到现场，范儿马上就起来了啊。 嗯， 这杜宇呢，平时是一个新闻主播，但是呢，他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说是一个电影控啊，包括是一个爱旅游的达人呐、啊。 嗯。 但是今天呢，到我们的博虎点秋香，他最想展示的是自己比较 man， 健身。和这个而且网球方面的故事，我们也给他叫个网球王子了啊，他有点不好意思啊，网球王子。 对，真的其实 我觉得这个起的有点大。 那就网球小王， 网球小王子， 网球小哥哥， 网球小哥哥可还行， 网球他都是什么，那就网球小哥哥， 网球、 啊、 网球同学吧， 网球同学啊，这个网同学， 网同学， 网同学。 哎，其实真的啊，就是感觉做主持人这个行业的、嗯、或者做主播这个行业的，外加上还是新闻主播、 嗯、 能有这么多爱好还能把它一直坚持下来的，这个真的 证明多闲呢、啊、 我是把人往好了夸，你是我刚夸完你是转起来 摔啊。那这个业余的时间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网球的呢？ 其实说网球这个事儿的话，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一些网球的比赛。 很小是大约几岁、嗯、 大约是在高中开始。 30年前的故事了。 我今年40了。 哦，保养的不错。 哇，真的是。 其实说我是小鲜肉啊，我可以说是已经是一个老腊肉了。 嗯，还好啦，我们镜头很有美颜的效果啊。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喜欢看网球比赛、嗯、然后大学的时候也持续在关注、嗯、其实本身就特别喜欢体育方面的一些东西。 嗯， 像篮球啊、足球啊、网球啊都有在看，也都有在关注、嗯、也有喜欢的自己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球星和球员。 嗯， 然后到了大学毕业之后，真正接触到找了一个专业的网球教练来教自己，是从2014年到现在。 嗯， 2014年到现在 也有3年多的时 间 了。 而且他现在呢，自己的打网球很专业，不单是说现在是打得很专业，同样也取得了一些资格证书，对吧？ 我是国家网球专业的2级裁判员。 鼓掌！ 哇，厉害了！ 此处应该有掌声。 来走一波。 我是国家台球的2级裁判员。 我是国家美食评论的3级试吃师。 你不应该是健美操拉拉队的2级裁判员吗？ 我是还可以当拉拉队啊、哦，这边都是裁判，您是台球 裁判。台球裁判， 失敬失敬。哎，您这么高的个子啊，打台球有没有觉得略微的不方便呢？ 没有啊，其实那些我不知道网球怎么样啊、嗯，因为打台球的。就是那些欧美人，比如说斯诺克，他的台子是特别的长的，就是有点不适合亚洲人的这种身高， 身材 对, 对 身高。 所以说他们那些，比如说像奥沙利文呐、啊，还有其他希金斯那些，他们的个儿都跟我差不多高，真的是这样。 哦、你这是台球王子的标准身高。 这什么台球王子呀？压根都没有。 台球小， 不要乱给人插标签，好不好？ 那我就特别纳闷，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到很多台球台子、嗯、台子还之间非常近， 对， 像您这么高的身高，能不能低头在台球的时候 会 您的这个臀部已经在 会是会这样的 脑补了一下画面哈。 嗯，对。 那网球呢，就是你打网球的时候 身高有没有劣势？ 我喜欢的自黑的能力啊。 其实是这样的，网球它欧美的一些专业的运动员，尤其是球星、嗯、他大部分的身高其实维持在1.85米到1.9米是一个特别好的 身高，也是 身高、 啊、你也可以、啊、 所以就是说你特别适合搞体育。 嗯 嗯，你这个身高其实任何的体育项目我觉得都能 hold 得住。 我觉得最逗的就是同样作为新闻主播，然后来评价另一个主持人，不提他的业务。 我适合你搞体，我觉得你适合 搞 体育。 不是他的业务最后评价是。 我其实这个在，不管是不是按照现在的职业来说啊，这个自己心里面想做的事儿，永远是会一直去在你的人生当中会去想的，对，是会特别开心的事儿。你就比如说我从小，我爸爸带我游泳， 嗯， 然后这个踢足球。打篮球，因为小时候被砸的次数太多了，产生阴影，所以我不打篮球。然后打台球，我爸这三项都、他都会带着我来做。然后其他的，还有比较奇怪的电子竞技，对吧？对， 把网游说的特别的美妙， 就直接说是游戏机。 对， 连连看还是贪吃蛇？ 贪吃蛇，对，那个时候特别流行， 不太好见了都。 对，就是所以之前的这些运动也带给我很多的东西，但是现在因为。懒嘛，对吧？ 啊、哦，主要还是懒 啊，对，主要还是懒，就都基本上放弃的差不多了。嗯 嗯，这个他刚才提到啊，但是我觉得我有特别欣赏你们两个一点，就是玩什么都能玩得很专业，不管是台球还是网球，就没有说是就是接触一下，而是说在这个方面是比较投入他的精力的，把这个兴趣做得很极致，这个是我觉得比较佩服你们的。 嗯， 包括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也是这个样子。 嗯 要吃就吃的极致。 没错啊，毕竟是国家三级这个 美食 评鉴师。我一会儿要百度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职业。 没有自己刚编出来的哈。 你这样真的好吗？ 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啊，这个网球小哥哥啊，他有一个，他在两三年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原来是一个非常白很瘦的人，他通过了两三年的时间，把现在身体练出了肌肉块，变成了一个 muscle man。 muscle man。 然后呢，今天也想跟你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着就走上了健身这条不归路了呢？ 怎么着，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呆瓜， 呆瓜 就是太瘦，脑袋大身子小。 我就没有这个烦恼，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太瘦。 对，从来都是觉得自己太胖是吧？ 刚才呀，开玩笑，是后来就是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了嘛，也过了这个真正属于小鲜肉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阶段，要往这个成熟的大叔这方面去过渡的时候，没有一个好的身材，怎么敢说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大叔呢？ 哎呦我的天哪，原来点在这儿。大佐知道缺在哪儿了吗？为什么你现在还是小 鲜肉？缺在我还不是大叔。 哎，嘉宾会夺门而出。 缺在我还不是大叔，开玩笑啊。对，其实真的刚刚听杜宇这么说，确实有道理， 而且他非常有毅力。有时候看他朋友圈一周啊，刮风下雨的时候，他都在合一在练这个肌肉的力量。 对，而且不管是主持完活动到多晚啊，或者是下班有多累啊，只要是在这个频次和频率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一定要去，而且不管天气，不分季节。 说到这儿，不管天气，不分季节，不论场合，就不如在我们直播间展示一下吧。正好我们的这个肌肉大叔来对抗一下我们的前台球小哥哥，我们的小肌肉。 什么？稍等。 哇， 什么东西？ 好长，我都记不住了。前台球小哥哥， 把前面的态度去掉吧。小鲜肉。 我以为是小哥哥。来，那就让杜宇教一下我们大佐好吧。两个人简单的也给我们这个正在收听收看的所有的这个男同胞们，想练点结实的男同胞们，展示几个动作好吧。 不是说最后才有这个环节吗？ 来，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节目。来，请二位移步到表演区，我就不去了啊。再见。 哎，你这样真的是，你要知道给一个主持人挖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您适合搞体育。 给一个体育主持人挖坑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告诉你。 好的，来，到我们的来到我们表演区，来大佐移步到我们表演区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网友啊，看到了很多都进场了，闪亮登场啊，很多都进场，大家都在看啊。来，两个人，来杜宇先，杜宇先展示一下。不要，两位不要给自己加太多戏啊，快速的进入角色。 来，这样，你擅长哪一部分？ 我擅长哪一部分？我擅长吃的部分。 那是我，对不起。 这样啊，我觉得平时还是有很多朋友会没有那么多的功夫和时间，或者是精力去到我们专业的一个健身场所。那如果要是想在家里来锻炼的话，教大家几个简单易学，或者说是出不了太多动静的这样的几个动作吧。因为邻里之间难免还是，我觉得还是要避免这样的。吵到邻居朋友们，比如说你就不能在家。 好的，你们话有点多，请开始，马上进入健身环节。 所以第一个，我先教大家来一个我一定会推荐的，在家里会最好做的俯卧撑，它是最有效的。对。 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杜宇先展示一下。 也可以让我们的老师 镜头稍微往下一点。好的，就是最基本款的俯卧撑，对吧？ 那这样的俯卧撑有没有什么？好了， 你要这么 咱不是在家健身啊，这只是简单做个示范。那咱们这样的就是在家里边做的俯卧撑有没有什么规范啊？就是比如说像很多健身的小白，他都会每天300个俯卧撑，但是做完之后他没有任何样的效果，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规范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在家的话很简单，你只需要把这个说白了臀部。这个是我就是在指导别人的时候也都会说到的一个点，就是说我的教练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臀部一定要收紧。这个臀部夹紧的这个动作，别看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是它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来，大佐来一个。 对， 大佐来一个。 这么大地方，太多了。继续。 然后呢？俯卧撑可能有一些 稍微理解点健身的人都会知道它是一个练胸的动作。那在家如果说我想练肩，用苦于没有专业的道具怎么办？矿泉水瓶这个时候就会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我们演播间还没 有、啊、我知道家家户户每一家都会买一些矿泉水、如你这个新的矿泉水留下，然后呢，哎，我们直播间正好有一个哑铃啊。 好，这个就是这个简单就是矿泉水， 简单的说就是把它当成矿泉水。但是如果你家里有这个专业的道具呢更好，一手拿一个的情况下， 然后 双脚微微打开一些与肩同宽，然后做这可以膝盖也要稍微的微屈，然后做这种肩上举的动作，是很安静，然后呢又能很好的对肩部的这个肌肉群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和锻炼。 而且这个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同样进行做， 就是边看电视拿着自己的这个吃的呀，爆米花什么的往上举， 对对对， 是吧， 再倒 然后吃一举就往下一倒真的是说什么都离不开吃。这是咱们的 大佐做一个，大佐做一个， 这是乞丐，这是咱们的第二步啊，这个肩上举。 然后呢最后一个吧，我觉得今天就是在直播间我们空间也有限，然后呢就是如果喜欢练腹肌的朋友可以买一个瑜伽垫，或者是在家里如果有垫子的话，仰卧起坐就是最好的一个健身的动作。对，他在家也不会出什么样的噪音。 好的，谢谢二位的分享。 好、啊、 在我们的主持人一个都没有跟着示范的情况下，从表演区回到我们的主播区来的。刚才呢我们的杜宇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有仰卧起坐、俯卧撑和这个举哑铃的简单的，相信大家在家里都是一个简单可行的，其实 非常简单，非常可行。 健身主要还是要用心和这个时间投入一下就好。我们看我们嘉宾的额头上都起了汗，证明这个运动是非常有效果的。 真的是这样的啊。其实刚刚在说到做这个就是家庭健身方面的东西啊，这个现在肯定也有很多人有强烈的共鸣，因为大家毕竟在班上工作的时间实在是太忙了，自己业余时间能去那种专业的健身房啊、游泳馆啊，这个找一个真正的健身教练，而且是要找那种真正能帮助你的健身教练的，这种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本身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看你效果特别好，他们也想达到同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办了一张健身卡，找了健身教练， 基本 去不了几节课。 对， 我觉得就很浪费。 还有一些卡根本就没有开通，比如说我我觉得我在健身房都有股份的。确实是，其实坚持下来是件很难的事儿。可能大家都觉得开始难，其实开始很容易。我们可能下一个决心，哎，今天办个卡，请个教练，装备都买齐全了，包括什么蛋白质粉都妥妥的， 漂亮的衣服啊，尤其是女性健身爱好者就特别喜欢一些 最享受 特别新款专业的这种装备。 就是大家最享受的其实不是健身流汗那个大喊大叫举铁的那个过程，大家享受的是中间购物的这个环节。 对，穿上衣服，收着腹，对着镜子拍一张，好累啊，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就背着包回去吧。 哇，而且是背着发朋友圈的。 其实朋友圈是可以修的。哎呦，好像说了很多东西。 哎，那同样啊，这个作为这个杰出女性代表， 我不是 在那。 不要 说了，那好，不采访你了，咱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说吧。 对，那其实这样啊，这个在很多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没有这种健身啊锻炼的机会？ 我跳舞的多一些，就是我会报一些爵士舞的私教班，这样老师会做半小时的有氧训练，然后再跳半小时的舞。因为作为女生来说，可能这些深蹲呐、或者是做一些肩膀的动作，实在是太枯燥了。 对， 太枯燥了。然后女生健身可以利用一些有趣的，跳舞啊、登山啊等等都可以。 游泳 也可以。对，跳舞和女生跳舞和游泳应该是女生选择健身方法非常多的。 非常多。 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法，进行一个合理的、科学的、有效的有氧锻炼就达到了效果了。再说女生想练出一身肌肉块的还是比较少。线条漂亮一点 好，对，那种金刚芭比的样子。 金刚芭比男生会喜欢吗？ 国人还不大，真的不大喜欢那种 样子。就是哎，你们两个在现场，我非常想问，现在你们如果选择女生是那种我们觉得身材比较好的，就是可能肉肉的、前凸后翘的，和这种比较结实的、有着很漂亮的小麦肤色和腹肌的，你们更倾向于哪种身材呢？ 我能选两个吗？ 你是想都结合吗？ 开玩笑的，开玩笑。 小麦色腹肌前凸后翘，哇的天！ 其实这个 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 更喜欢哪一种？不大方便说。 那私下可以发信息跟我们聊天。 这个不大方便说。 那杜宇呢？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我个人应该会更倾向于第二种， 健身过的， 对，健身过的， 就是会把一些线条做一些锻炼和修饰，然后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这样的女性。 你从这个运动就能看出她生活。 因为 什么说我们躺在床上吃爆米花的人就不爱生活？ 个人觉得能把运动坚持得很好的人，他一定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没错，而且确实是，应该是，其实应该更好的理解是说，他对生活比较有要求，比较有自控力，可能他的这份控制力就运用在不管他的事业上啊，他的爱情上面，很多地方他都能起到。 我相信他一定会在生活当中坚持住很多东西。 对，没错，这个真的是啊，我身边有好多就是比较爱健身的朋友，就比如那种专业从事健身的朋友，就是每天都会去健身房，而且他们真的不是会去就是拍照片啊，晒着自己的腹肌啊，今天又是多了两条马甲线啊，这都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真的会每天定点定时出现在健身房，然后练那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回到家，然后再去工作，再去干自己该干的事儿，每天坚持如此。对，而且你就会发现他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啊，或者是你交给他做一件事啊，在各种活动当中他就是那么会坚持，而且他能把控住自己人生当中的度。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是是。今天我们这个主播啊，杜宇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网球的经历，跟我们谈了一下他怎么从这个白白的瘦瘦的变成了白白的壮壮的这些年的过程啊，也是一个变大叔的过程。那在其实，在他身上呢，也有很多的标签，比如说我们说他是个电影控，他基本上是电影的首映一定要去看的，然后写一些有的没的的影评。 为什么 两个听得很认真啊？ 为什么这么说？ 有的没的的影评。啊，他基本上就喜欢欧美明星比较多 啊，对， 然后还会就是经常去旅游，经常可以在他朋友圈看到在各个地方打卡的照片，都是一个飞起来的动作。 对， 就是一个 有一个带个性化标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是他有一颗不老的心， 好像 嘴角已经开始微微颤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难以控制面部肌肉哈。那这是我们给你的标签，其实你感觉你在生活当中如果评价一下你自己，你应该算是什么样的人呢？客观一点。 我应该算是认真。 认真。 努力。热爱生活。特别积极阳光。 都夸自己呢是吧？我们想听点不一样的。 会对一些事物有自己的要求。 对，就是对自己要求， 就是， 但对周围朋友要求， 对自己要求也很高，对别人可能要求也会很高。 我这边看啊，你也是提供的资料是刚从欧洲旅行回来。 对，没问啊，对。 走了多长时间？ 走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 看，我就说他单位很闲吧。我下了一盘很大的棋。 一档节目又不是只有我一个新闻主播。 你看他是不是很闲？我就是到绕了这么多，就为了证明这个啊。你从欧洲回来，那下一步我知道你每年都会选择一个地方去旅行。那下一步有没有目标，想去哪里呢？ 我明年其实今年是打乱了，可以说是打乱了我的一个计划。今年其实我最想去的是环青海湖，但是今年我三月份被台里派到泰国去拍节目，所以就暂时搁置了我这个青海湖的计划。十一月份又去了欧洲，然后呢，我这个计划只能延续到明年去完成了。 你这个环青海湖是要骑行啊，还是自驾呀，还是就想走一走，走两个月？ 骑行 。 那你之前有就是对骑行方面有加强的 实验吗？我是到青海湖租个自行车。 但是啊，我们在这儿也是说一下，因为我看过很多骑行，包括进藏的，它都需要体检很长时间，对身体有这个训练。 而且这个身体特别好的一些人，反而是不太适合去青海、西藏这样的地方的，因为容易醉氧。 那你是身体不好的那种去是吗？ 我现在就有点怀疑，我有点不太适合去。 跟老年团一起去的吗？而且我是 嘉宾互怼现场是吗？ 今天要不然就主持人怼，要不然怼嘉宾。 如果我身体上没有做好去青海的这个准备的话，打算明年想去一下不丹、缅甸、柬埔寨、老挝这种类型的地方，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些 地方， 就喜欢南亚、东南亚那一带 啊，对， 一带一路周边城市， 对对对， 上升一定的高度了， 还想去土耳其做个热气球， 好， 咱们再把这首歌唱一遍吧。 但他在说完的时候，脑海中补了一幅地图，然后感觉呢，这个主播来到我们这儿，我觉得特别的，确实有像他说的比较阳光，而且很热爱生活。他对于自己的规划不单单是工作中的进步啊，还有就是各方面，无论从健身、从精神方面，都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和提高，而且觉得每一年其实都很充实啊。每一年他可以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用他的照片去记录他每一天的生活。 没错。 今年其实我们也这都十一月末了，也是今年也都快结束了。有人说你今年的愿望实现了吗？ 没有。 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挣5亿。 那快了，还差4亿。 我准备等到明年再去实现这个愿望。 加油！那你今年的愿望实现了吗？ 我今年的愿望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很好， 可以说真的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因为 不要因为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 毛松应该会了解我，就是我每年会给自己计划一个一定的计划，然后按照这个表格上的内容去打挑。 好，那节目到最后了，能不能把你的联系方式公布一下呢？ 新浪微博搜索电视人杜宇， 就是他的名字，电视人杜宇， 电视人杜宇，然后加关注就可以看到我的微博了。 好，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啊，也想跟我们这个帅帅的新闻主播一起去健身练练 muscle， 或者是跟他一块儿去环游青海湖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新浪微博，叫做 电视人 杜 宇。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博虎点秋香，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